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：竹椅，演播：三生静水，第131集，去给我讨个公道。隔年中秋夜晚，四人回到桑家过节，晚饭还没开始，温以凡就被台里的一通电话叫走，一直到10点都没有回来。老人家睡得早，桑荣和黎平这个点儿就去准备洗漱睡觉了。剩余三人没有什么事儿干，干脆玩起了斗地主，只是图个乐子，所以他们定的赌注并不高，一盘1块起价，一个炸弹翻1倍，没有其他繁杂的规则。按照桑稚原本的计划，他是打算一直让桑岩当地主，然后他跟段嘉许联合起来对付地主，把他赢到片甲不留。奈何他拿上来的牌都不错，每盘都心痒痒的叫了地主。桑稚并不常玩这类游戏，所以不算擅长，连着几盘牌都被这两个老男人打得毫无抵抗之力，他的火气值逐渐上升，渐渐就升上了顶端。接下来不论拿到什么牌，桑稚都执意当地主，他抛夫弃凶，彻底把对面两个人化为敌方阵营。在新一轮的赌局上，桑稚出了牌，而后改变了称呼，他听从温以凡先前的话，正经地喊道： 姐夫，该你了。 桑岩也不介意，扫了一眼牌面。 出什么了？ 3。 哦， 炸。 桑岩抬手悠哉地丢出4张牌。桑稚瞪大眼，觉得不可思议，顿了3秒之后，他才茫然地说道： 我就出了1张3。 啊，我知道。 桑岩懒懒地说道。段嘉许闷笑了一声，这笑声犹如火上浇油，桑稚炸了毛。 你笑什么？赶紧出牌。 段嘉许眼角还弯着，好脾气地揉了一下他的脑袋，像是在顺毛。 过。 桑稚看着手头上唯一的王炸，决定先忍一手。 过。 桑岩背靠椅背，装模作样的沉吟片刻。桑稚催促： 快点儿。 桑岩轻描淡写地说： 那就4吧。 桑稚忍了忍，段嘉许依然没有出牌。桑稚觉得这个局面有些奇怪，谨慎地压了1张2。两人都过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感觉继续出单牌局势不妙，又觉得他俩的牌估计很齐，没有什么单牌。他决定冒险一搏，出了个5。桑岩阔，桑稚心下一松。段嘉许瞧着牌，慢条斯理地说： 4个6。 桑稚盯着段嘉许，完全不知道他们两个在打什么。顷刻间，桑稚有一种回到了初2那个校运会的感觉，觉得荒谬至极。他回想起被这两个人联合起来羞辱他班服丑的场景，也想起了当时的那种屈辱感。他极为火大，决定不再忍，直接出了王炸。两人过，桑稚把手中的小对子出完，纠结半天出了个顺子，结果被桑岩接上了。他只剩1张牌，嚣张而又狂妄地说道： 小鬼，你知道牌场上什么人最容易被激怒吗？ 啊？ 就是 像你这么菜的人。桑岩的指尖在桌上轻扣2下，难得耐心地说道。唰的一下， 桑稚感觉到一股火苗从心中窜起，愈燃愈烈，完全无法控制。他正想站起来跟他理论，在这个时候，段嘉许突然接过了桑岩的顺子，瞥见桑岩手中的单牌以及桑稚绷直的唇角，他弯了一下唇，打了个对子。桑岩偏头，面无表情地看他。最后，桑稚获胜。桑岩把最后一张牌搁到桌上，冷笑道：“ 你俩牛，以后别找我打牌。” 桑稚心情刚好了点，又被他激怒，替段嘉许恶然先告状：“ 谁想跟你玩？你就是在乱打。” 说完，他厚着脸皮，麻利地从桑岩面前的零钱里抽了一张十块的，还公事公办地找了他两块钱。 怕你不认账，我先拿了。 桑岩正想回话，手机在这个时候响了起来。他看了眼，扯唇，忽地站了起来。见状，桑稚觉得心虚，警惕地躲到段嘉许身后。 你要干嘛？ 桑岩瞥他一眼，没有吭声，走了两步，又像是想起了什么，折返将桌上剩余的零钱揣到兜里。桑稚没有忍住吐槽：“ 这点钱也计较。” 见桑岩沉默着往玄关处走，桑稚觉得莫名其妙，也不知道他这突然打算甩门走的情绪从何而来。他探头，称呼依然是很刻意的在跟他断绝兄妹关系。 姐夫，你干嘛去啊？ 桑岩套上鞋子，穿着一身黑，气质冷然傲慢，似乎是眼不见为净。他没看他们，只是拿起鞋柜上的车钥匙在手中轻抛了一下，而后眉梢轻挑，语气随意又吊儿郎当：“ 去接你姐呢，弟妹。” 走出单位，温以凡在熟悉的位置看到了桑岩，他站姿闲散，靠着背后的支柱，脑袋稍垂，脸上被光打出成片的阴影，看着也不知是等了多久。没等他出声，桑岩就抬起了头，准确地找到了他的位置。温以凡走到他面前，桑岩习惯性地直起身，伸手握住他的手。温以凡反握住他，仰头瞅见他板着的脸时，唇角弯起：“ 你怎么看起来这么凶啊？” 桑岩皱眉，温以凡抬手扯他的脸。桑岩的脸被他扯歪，仍然不带表情。“ 干什么呢？” 温以凡眨眼，手一松，讷讷道：“ 还是很凶。”“ 凶还敢掐我？” 桑岩语气凉凉，但也没有跟他计较。他接过他手上的包，牵着他往前走，随口问道：“ 饿了没？”“ 有一点，想吃个煎饼果子。” 温以凡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小摊位。闻言，桑岩往那边扫了一眼，而后他从兜里拿出六张一块的往他的手里塞，很大方地说：“ 去买。” 温以凡愣了一下，第一反应就是想问他怎么带这么多零钱，脱口而出的话却成了：“ 还差两块。” 沉默两秒， 今晚斗地主赢的都在这儿了，先给我垫两块钱，回去再还你。 桑岩好气又好笑，捏了捏他的指尖，咬着字句说道。温以凡好奇：“ 你们今晚玩斗地主啦？”“ 嗯。”“ 那你不是赢了吗？怎么看起来还不太高兴呢？” 温以凡语气温和：“ 这也能看出来？”“ 嗯，很明显。” 温以凡点点头。 哦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我遇到老千了，一会儿回去给我讨个公道。 看着温以凡认真的模样，桑爷眉眼莫名舒展了一些。温以凡有些懵， 啊？ 没听懂啊？今晚大概是这么个荒唐的情况。 桑爷扬眉，温以凡等着他的下文。 嗯， 你听起来可能觉得像是鬼打墙了，但情况就是这样。不管我当不当地主，我都没有队友。 说到这儿，桑言一顿，语调多了几分凉意。温以凡反应了好一阵，没有忍住笑出声来。桑言立刻看他，见状温以凡很识相地收敛笑意，清了清嗓子哄他。 嗯，没关系，下回你等我在的时候再玩，我给你当队友。 行，不过呢，你那牌技到时候估计又得让我遭遇一次鬼打墙。 桑岩敛着下巴轻笑起来。两人走到摊位前，桑岩要了一份煎饼果子给老板递了钱。余光见到温以凡正低头看着手机，他侧头懒洋洋道： 看什么呢？ 温以凡全神贯注，没有回话，以为是他工作上的事情，桑岩也没有太在意。几分钟后，他接过老板手中的煎饼果子，正想喊温以凡时，发现他的目光仍然放在手机界面上。桑岩低眼望去，就见他的手机界面上大大的亮着七个字：斗地主必胜秘籍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